寂寞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

静静的安静，学你做个深呼吸，就是那种气息，叫人逃不开，回不去。 望着窗外那悠悠春光，

成一封信，永远难了。原来伤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值得。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，爱你怎么能了。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愿能心跳，爱你怎么能了。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愿能了，情能了，愿能了，情能了，

天生只想幸福，才会一而再的选择让步，太固执而盲目，忘了停下来倾听自己的苦。时间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才能遇见我的 Angel。

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轻妙。有时候爱是粉红的羽毛，谁听着都有微笑的眼角，再看他在手心沉沉的睡着，一起风就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终点，终点也许又是起点，就算风景